第二節翻嚟， 係都要咬佢個頭啊！睇下啱啱好個窿。係咪？ 嗱，今晚我哋係轉到 bad job 嘅啊！如果你啱啱入嚟，呢一節先入嚟嘅咧，我哋個嘉賓人係仔喎，仙人。 我係葉琪啊。 係啦，咁我哋頭先啱啱講完嗰個咧，就係你消失咗，咁消失咗個人都幾奇啊，幾恐怖。 係啊， 你成班人睇約話五個人嘅喎，第二朝咗海報就少咗個人。 连续喎，仲要 系咯，连续两日三次喎， 一次两次两次啫， 两次两次都恐怖啦。第一次就当眼花啫，系咪啊？第二次冇可能嘅事，咁啊成班人睇住佢嘅喎， 系啊， 系咪先？你唔会用啲隐形墨水去整蛊自己啊，大佬啊！ 以前边兴呢样嘢啊？隐形墨水， 唔系好耐之前都兴。 以前啲人冇搞嘢嘅， 系咯，冇生 搞搞震嘅。 唔系咯，佢搵食噶嘛，嗰幅嘢系嘛？你其实佢都几好危险嘅，啲僆仔得闲就走去屙督尿啫，一只狗行。 冇噶，冇噶，我哋嗰阵时唔会做呢啲嘢，即系你话走上踩两脚又唔会， 唔系 咁样做嘅。 佢踩两脚都唔得，你死啊！多只脚印，佢又要嚟。 佢系好容易搵到你啊， 系嘛？ 你嗰度系得一间，即系每一座都系得十几个单位，咁来来去都嗰班人。 其实香港 对面嘅啫嘛， 安置区唔系你几，你嗰阵时系咪复式噶啦？已经两层嘅， 两层 系咯，早期就一层噶嘛，后期系两层噶嘛。 啊、 其实好多人唔中意搬噶，宁愿住安置区 啊。 人隔篱走咗打通佢噶， 嗱又平。 好似佢话85蚊包水电啊 嘛，又平，又平，嗰个租又平，系嘛？ 地方又大。 如果你系做生意咧，安置区隔篱做到你傻噶，好好搵噶。 事多嗰啲， 嗰度咪有个大排档咯，好旺噶嘛。 因为佢唔中意有，85蚊租，你即系出边住啦，咁辛苦。 同埋嗰阵时容易搵咧，啲人 系 好容易搵钱。 好，咁你又讲第二个啊？嗰、那个 呢系第二个都系喺安置区， 又系安置区讲啊，唔紧要。 咁呢个就系又大咗先知道咩事。 嗯， 咁啊细个咧一放学一小学一年级，放学咧就喺嗰度行翻嚟，就应该行到四五点啦。 嗯， 咁啊做功课，做完功课咧就出去玩，去公园玩。咁啊公园玩咧。咁我哋每日都会经过阿婆家嗰度嘅，我哋其实唔知叫咩名啊。佢好锡我哋嘅，成日俾糖我哋食啊。但系我哋每次食完糖之后咧，翻屋企咧就会俾阿妈闹啊。食饭之前唔好食糖啊。 经嗰个阿婆嗰笪地方系咩地方嚟噶？ 公园呢个公园啊嘛，其实佢系又系嗰个系唔知几多座咁样嘅，三五跟住啊七咁样噶嘛。咁啊对住公园噶嘛，那个阿婆。好好噶，成日俾我哋食噶。 嗯，即系佢嗰个座数就对住个公园嘅。 系啊， 系。 咁我哋又攞糖食啦。咁玩完之后咧，成身汗，佢又好好噶，帮我哋即系摸我哋个头，抹一抹汗咁样。跟住每人俾嗰啲白兔糖啊。做咩糖咧？唔记得咗。 瑞士糖咯，因为发达糖咧系嗰几样嘅啫，嗰阵时。 类似啦，咁佢俾糖我哋咪攞走咯，咁啊日都系咁噶，跟住有一日咧，我阿妈话咧，哇，唔知做乜鬼又好鬼臭，系咪死老鼠啊？跟住搵嚟搵去搵唔到，其实唔系我哋嗰度都系咁啊，连对面嗰座都系啊，都搵嚟搵去搵唔到，因为我哋细路，其实嗰度成日都有死老鼠噶啦，你知嗰啲安置区，唔系点会养咁多猫？跟住我哋细路嚟啊嘛，边理得呢啲啊？咪继续去玩咯。咁啊玩啦，又去问阿婆攞嘢食。咁啊，冇几日啊，其实日日都去嘅。咁咧，有一日咧，有人话好臭，真系顶唔顺，真系报警。跟住话，其实嗰个阿婆咧就已经唔喺度噶啦，早。咁但系我哋系日日去嗰攞嘢食噶。 即系嗰个其实个阿婆死咗好耐 嘅， 但系你哋日日都仲系经过去嗰度攞糖食，就 系 好实在。嗰个阿婆系出嚟派糖俾你嗰班细路。 佢唔系，佢门系向出面开嘅，但系我哋就行入去里面攞嘅， 即系 佢俾你咁样嘅。 佢你行入间屋里边， 系啊， 你仲见到佢嘅， 见到嘅。 哇！佢哋仲摸你个头，帮你抹汗。 系啊，咦？我哋嗰时唔系大咗。大咗，我阿妈同我讲嘅，佢话 你哋好百厭嘅，成日問阿婆攞嘢嘅，冇攞嘢食嘅咁樣。跟住阿婆跟住又成日講大話，話阿婆一早唔喺度啦咁樣，你又點樣會攞到糖啊？即係嗰啲嘢咧。 即係已經走咗一段時間，但係嗰段時間 都仲係攞糖 嘅，係啊，佢都仲喺度派緊嘢俾你哋食嘅。 你阿媽， 你食咗啲咩啊？到底係 咯？你阿媽係 其實唔買，我諗俾你嘅。我妈唔信啦，我觉得佢安我心啫，即系觉得你其实你都你唔系，可能佢唔系佢唔想认同你嗰啲谂法 啊，系佢忽然吓死。 乜同埋，小朋友咁细，即系大人会觉得，如果我话系啊，你撞鬼啊，又惊吓亲个细蚊仔。 我哋唔识，我哋嗰时唔识。作嘢噶嘛，吹水噶嘛。 系啊，咁唔通佢讲话仔你撞鬼咁，你仲惊？ 但系你唔系喎，问题系你哋成班见到个好实在个阿婆。 系啊，所以点解嗱嗰件事咧？佢话点解会咁耐先知咧？因为冇人会觉得个阿婆系香咗嘅，因为我哋成日喺嗰度啊嘛。 嗯， 阿婆派糖俾我哋食，即系咁佢即系仲喺度啦。 即系如果唔系你就成班细路仔都去嗰度攞糖食。 系啊。 同埋就算有臭味佢都唔觉得嗰、那个佢都係当老鼠佢唔会觉得有死尸发现㗎嘛。 一来啦咁我哋成班細路佢得佢一个人咋嘛。 係。 即係之后咁讲啫即係啲大人咁讲。佢话因为你成日去嗰度攞糖食佢话即係话佢香其实香咗好多日㗎啦。咁但係话你日日去攞糖你最多係香一日嘅啫。 啊！ 即系第，你明白啊？即系嗰个意思就系、是， 所以就系咁样，所以啲人就冇怀疑到佢死咗咯。 系啊， 因为成日你哋成班细佬走去嗰度玩噶嘛。 咁多对眼睇冇可能噶嘛，同埋嗰阵时即系你啲即系嗰啲洗字区啊，嗰啲卫生 唔系洗字区， 嗰啲安置区系啦，嗰啲卫生环境都比较争啲噶嘛。如果唔系佢头先都话养上猫，咁其实死老鼠好 common 啊，或者有时死嗰啲唔知乜嘢。 其实安置区嗰啲卫生环境唔差。佢洗衫喺出边啫嘛， 洗衫门口嘛， 系咯，佢有条街喉噶嘛， 但最底先冇厕所噶嘛，我哋唔系 有啊，流动厕所 攞个攞唔系，佢有个厕所喺公园嗰边嘅，我哋用个痰罐嘅，系啊。 朝朝拎去嗰度倒咯， 我妈阿妈做噶啦， 咪就咪咗屋企人咯。哇，其实安置区都几鬼多呢啲嘢嘅， 多啊，系咯，应该话其实应该有。但有冇人讲咁解啫？ 我唐大佬嗰阵时系住边个安置区咧？佢后屘派楼派去大埔嘅，佢又住安置区嘅。咁嗰阵时 有好多个安置区。 我你启德嗰度都有安置区以前。 唔系就系启德 嗰个。边度都有安置区噶？华富村上高依家变咗水池，依家做咗游泳池嗰度都安置区，安置区嚟噶以前。系啊，而家做 观塘工业村嗰边都有嘅，好耐之前。 有几个系 好多 多噶， 好多安置区嘅 安置区。 我记得佢住嗰度咩啊？深水埗差馆对开嗰度咪有个安置区嘅以前。 布市场嗰度系咪啊？ 系啊系啊，嗰度向前。 嗰啲棚仔嗰个布市场嗰个嗰啲位， 唔系嗰度，再前、 哦、再后啲。 嗰度有个佢以前住嗰个嘅。 嗯。 咁佢嗰呢个咧，由我哥阿嫂讲翻俾我听嘅。佢哋你知安置区上楼系唔定噶嘛？有时边个派先边个，譬如你特登要拣嗰个区嘅，咁未有嗰个区咪你咪上得迟咯。 同埋你嘅心水未必中意嗰度，跟住先拣。 系啦，咁佢哋记得咧有个佢哋记得咧，佢嗰阵时住嗰个单位咧，斜对面，即系佢哋一栋栋两层噶嘛，你哋嗰啲一行好多间噶嘛。咁佢夜晚咧就成日嘈嘅，佢对面嗰个单位，但系佢哋唔知点解唔识嘅，即系正常安置区嗰啲全部都识噶嘛，你哋喺嗰个区度拆楼，然后等轮候，然后上去噶嘛，你系等轮候公屋俾你喺嗰度住一，通常住一两年到啊上楼噶啦，以前冇咁耐嘅，至多系三年，有啲系你 我哋好似唔止，我哋六七系。蓝田大火走噶嗰边住噶嘛，我妈话 系咯，唔系啊，你有啲系特登唔愿搬住啊， 我唔愿搬又好耐啦，可以 佢可以搬，特登唔愿搬住啊，通常你三年到啊上到楼噶啦，咁佢又佢哋咧就对面嗰个咧斜对面嗰间咧佢唔识噶， 反而唔识。 唔识嘅佢 好 close 嘅，唔系佢有啲唔系啊，佢可能佢去住嘅，佢唔系第一批嚟噶。 佢可能我去嘅时候，你知佢系女人都唔同啊！我唐大佬揸的士成日唔喺度噶嘛，有啲女人系同女人熟啫，但系佢嗰个单位嗰啲唔系女人，系个男人嚟噶。 嗯， 男人嚟噶，唔系即系全部都系男人嚟噶。 嗯， 咁佢有啲字夜晚好鬼嘈嘅，成日喺度打麻雀，嘈喧巴闭嘅。咁啊，左右隔篱都有微言嘅，搞错，晚晚都咁使瞓咩？大佬人哋做嘢噶嘛。 嗯， 咁啊。试过两晚咧，佢哋报警冇 Q 用，你知啲差佬嚟噶，佢又唔打噶啦。 嗯， 一差一到佢又唔打，你吹佢唔涨噶嘛。除非你晚晚投诉到啲差佬猛咧，就要托麻雀咁拉你啦，一个拎板，一个拎凳，拎个麻雀，即系佢就系会噶。即系如果你整得佢几晚咧，都系嗰个钟数咧，咁啲差佬都要瞓噶嘛，夜晚。你搞到咁多份？ 以前我记得佢哋啊，直头走喺马路边嗰度打噶。 系啊， 系啊，你真系俾佢吹涨噶。 跟住连续几晚都系咁样嘈咧，咁啲人喺度，叫啲人嚟，喂，屌唔系路喎、 啊， 不如一齐啲街坊咧，左右隔篱都喺度炸营啦，喂，屌阿妈喂咩师奶咁都成日咁样唔使瞓啦，我哋系嘛，咁啊走去拍门啦，喂，屌收档未啊，仲喺度嘈，咁啊佢拍门嗰阵时咧就静一静喎，嗰个单位，跟住啲灯都熄埋。咁又好啦，咁你即係醒目啦，大家啊，你一拍门咁就算啦，咁啊 息事凌人啦， 息事凌人算啦。屌、啊、一行完，最佢又着翻，又嘈咪猛啦，啲友系咪先？你即系玩嘢啫，即系搞事啫。咁啊大声，啲男人都嘈醒埋啦，即系左右嗰啲男人都嘈，咁即系拍佢门啦，喂，开门啦，喂，咁搞错啊？你晚晚喺度咁啊，敲镜都冇人应，咁啊一有条友有啲你知 燥噶啦， 有燥底噶嘛， 系啊，下秒就 一 跌 撞 噶啦，系啊， 打下板掉门啦，系嘛， 嗰啲好易撞噶咋，嗰啲攞只个锁牌噶啫嘛， 系啦，嗰啲一嘢一佢买锁牌系你出咗去先有锁牌啫，里边都要锁噶嘛， 里边系摔， 里边可能系摔或者一个咁样勾搭住嗰啲噶嘛，咁啊一嘢佢又拉出嚟噶， 拉出 唔系拱入去噶，一嘢屌骨鬼气一拉嘛，拉开咗门，嗰度里冇人噶， 乜都冇。 唔系啊， 冇人住， 冇噶， 家私乜都冇，哇！ 有家私，但系咧就好凌乱噶啦，即系嗰人搬咗去啊， 走咗佬咁嘅 feel。 系啊，嗰啲家私凌乱就系冇人嘅， 哇！ 但系佢哋系听咗几晚都喺度嘈喧巴闭，但系后屘佢哋几个夹口供咧，查实佢哋就系日头见唔到人出入嘅。离奇在咧，佢哋系嗱，正你哋话佢哋左右隔篱都识噶嘛，安置区嗰啲全部都熟噶嘛，就算唔熟都好快熟噶啦。 街坊街里 敲门啊，我哋整咗条鱼一齐食啦。 系啦，但系佢哋不约而同系几个都唔识嗰间，即系嗱，你哋咁样行噶嘛，佢哋不约而同几个嗰两行啲人都唔识嗰间屋嘅人， 其实系好难噶。 即使连搬入去都唔知啦。 因为以前啲人咧就系、是、如果知道你嗰间屋冇人咧，就会爆咗你嗰只门攞嚟摆嘢。 唔系，佢就系、是、唔系，佢就系、是、嗱，有人见过有男人喺度出入嘅，但系咧就你又唔出声，我又唔出声，咁啊唔理啦，系、嘛？后屘最神奇咧。佢哋嗰晚入到去间屋系冇人，但系有人打麻雀嘈嘅。之后隔咗几日咧，有嗰间屋嗰个男人翻嚟搬嘢，执翻嗰啲咁嘅 十四院， 佢有啲咁嘅嗰啲尼龙床啊，佢有家私喺度嘅， 两床啊必备啦， 吓尼龙床啊嗰啲咁嘅嘢翻嚟，佢话你唔喺里边住嘅咩？跟住即系成班友仔追住，喂，你喺里边住咩？ 喺 我好耐冇翻嚟啦，翻咗乡下，翻咗乡下成个月啦。我而家翻嚟，我上得楼啦，我收到信啦。咁啊，佢话通知我翻嚟执埋啲嘢走咯。咁样，佢哋成搬走咗成个月。佢话系，唔系我早几晚喺度好似好威嘈嗰度打麻雀。我几时候翻过嚟啊？屌你睇下我间屋里边冇嘢嘅。我啲木边有人啫，我都通晒尘，我边度喺度啫？嗰你话搞唔搞嘢？佢唔系净系佢嗰间人听到，系嗰度巷几间 成村人咯，真系成村人都听到。 但系就几家人咧，就知道有几个男人喺度住，但就唔熟嘅。佢可能唔知系咪嗰个年纪，唔知系咪城寨嘅，有啲人掟咗去嗰度啊。 周围都有嘅， 周围咁样， 周围咁样拨过去嘅。其实你见到你即系你佢。 佢系你有个安置区就系你有位你就执你落去噶啦，就唔同话楼嗰啲啊嘛。 系啦，你譬如你成晒拆啊，或者你攞楼咧，你未有啊，咁啊掟你去嗰度住先噶嘛。嗰啲叫咩中转房噶，后屘叫你哋嗰啲。 中转屋。 你哋两层已经叫中转噶啦。 我哋嗰啲，我哋其实一样嘅原理嘅啫，一样嘅。 系啦，唔系口味好听啲啊嘛。 系啊， 安置好似 系啊， 好似好肉酸。 好正啊， 集中型咁嘅 feel。 系啊，唔系有啲人咧间到佢好正嘅，又教冷气又得噶嘛。 系好住噶。 系咯，佢嗰次嘅就我数讲翻俾佢听。 个阴阴寒寒咁嗰啲地方， 咪最搞嘢就唔系啊！你头先先嘈完啫嘛， 有灯嘅喎，仲要 有灯又着灯嘅喎，但系你入到去咧，佢话屌个灯烧咗喎，系 即系本身唔着嘅， 佢啊佢 冇可能着噶啦， 系啊佢烧咗嘅喎。支钢管咧黑晒脚嗰啲咧都唔着噶咯，即系佢谂住翻乡下，费事换啦，翻佢有上楼咯，系咪先？ 咪都系谂住翻嚟先换啦，都唔会搞住啦。 都好多啊，成日都话啲有啲婆仔话翻乡下啊，跟住间屋有，即系我个姨妈都系啦，借间屋俾人噶嘛。 嗯。 咁但系佢讲就话我哋嗰时讲话你系咪借俾人啊咁样？佢话屋企啲乱晒，其实系有系应该啲道友搞震。 唔系你讲啲婆仔仲攞命，佢同你讲佢翻乡下。 啊 即系原来佢系真系翻乡下，不系个鬼就晕翻到乡下，佢已经死咗噶啦喺个间屋度，跟住同隔篱邻舍讲佢翻乡下，跟住隔冇几日咧就闻到臭味，即系佢见到嗰个已经唔系人嚟噶啦，其实佢话俾佢听佢翻乡，其实系佢死前嘅心愿系想翻乡下，但系佢就死咗喺间屋里边咯，成日有呢啲嘢噶。 同埋安置區有樣嘢咧，就係有死老鼠。你真係 你分唔開邊啲啊？ 係啊，你擺幾日，你攞你命噶。 不過，但係嗰啲死屍 唔同噶， 唔同臭好多倍嘅。 唔同啊， 係啊，臭你聞過一次咧，終身難忘咯。 唔同啊， 係嘛？你嗰啲你諗下嗰啲差佬入去咧，要燒行啲香咧，一大扎香咁燒咧，拎去温一輪，唔係你頂唔順嘅，仲要買嗰啲。勁抽香水香咧，唔係嗰啲靚嗰啲檀香喎，有啲香水香嗰陣味冇確嘅，佢其實唔係檀香嚟噶嘛，係香水香嚟嘅啫嘛，嗰啲好威勁噶嘛。 好， 哇！呢一節 我哋 overrun 啦，呢一節，下一節再見大家。 係啦，我哋下一節咧，等你再 warm up 啲先，因為咧。你是罕有地是紧张的。 不要望这里。 对啦。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